982青春联盟。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一个独自在发烧，另外那位唇上结冰，负负得正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